精神最差。有时候到这个时候，在就是精神差不多该涣散的时候，不过看大家的状况都很好，不过好像问题比较少一点哦。我觉得这班的问题好像比较少，问题少呢就有三种可能性嘛。第一种最不可能是我教太好，所以不会有问题产生。哦，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在这里。第二个就是呢，这个讲得太简单了，大家觉得不屑来问。第二个可能性，第三可能性呢是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啦。所以那个我想是这样，因为我这个我教学就是像河水煮青蛙的感觉啦，然后一开始不会觉得好像困难或怎么样，但是后来会慢慢发现的，就是这个你在自己不管是我讲，就是说不管哪个再好的老师教你的，其实自己在做题目等等的时候啊，一定会有一些落差啦，一定有落差，因为毕竟这个像我内力注给你的也是一个这个外来的东西嘛，外来政权啊，外来的那个内力哦，所以呢，基本上你在真的在用的时候，你还是有一些问题。那最可怕的有一种状况是什么？就是等到呢，我们的课程结束，我们在重新复习的时候，你的笔记你看不懂自己在写什么东西哦，这是最令人挫折的一件事情哦，就是本来会的变成不会的哦，那是最令人挫折的哦，或者是本来考得很好的科目呢，就考得不好。我、哦、像有一些民商法组的同学，以前跟台大民商法组还在一起的时候，民商法组同学呢，你在考上台大民商法组应该是人中龙凤的哦，应该是不错的哦。那不像我们公法组这种，相当于这个前天有一个美国律师来，他只是做 IP 的，他就问我说我的领域是什么，当时是 constitutional 或者是什么，就是行政法这些，他跟我说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做理想的哦，就是不赚钱的东西啊。然后说我是不断的点头如捣蒜这样子。好，那那民商法组那个同学呢，他这个那时候考那个国考的时候呢，民法考的最低，哦，他民法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一科哦，就那科他竟然只拿了大概30分左右，哦，30还31分。他以这一生都觉得很耻辱，哦，都觉得很耻辱，恨不得再考一次这样子，再挽回一场颜面。那其实有时候是这样，就是说你在自己念的时候，会有一些盲点哦，然后会有一些跟上课的时候感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这时候呢，你就要特别的这个注意。那我的话会有售后服务啦，放心，就是你写信给我，一定会回你哦。如果说比较久一点没有回的话，可能这边也没有寄到，你就再寄一次给我。那如果说有必要的话，当然就是 email 这样应该就可以，或者是上下课时间应该都 OK。那如果说呢，你需要另外找时间呢来跟我批示密谈的话，也是可以的，哦，是可以，我会请你吃个饭，然后呢，给你有一个这个等于说让你畅所欲言这样子，我是没有问题的，哦，没有问题，是要配合大家时间，要配合在下我的时间，不好意思，因为我这个事情真的有点忙。那有一个之前在这边教行政法的老师，他说他妹妹搞他还要排时间哦，他觉得好像就觉得自己很忙。那后来我本来都觉得他是胡乱的啦，后来现在我发现好像是真的，好像是这样。前几天我弟弟来哦，然后呢是一样，我是好不容易紧密出巧的时间给我，就跟他吃个饭这样子，很卑微的哦，很卑微的。而且呢，因为哥哥都要买单嘛，对不对？然后弟弟呢就带着他的不知道哪一个女朋友来，没有见过，但是我就是默默的这样子都不叫他，因为我怕叫错人，所以他就买单了。买单回来就说：“哎，你怎么还要去忙？”我说：“对啊，不然我怎么钱请你吃饭？”啊，就把我放回去这样子。然后我不知道后来再跟哪一个出去，因为我都不敢问。从头到尾我只问那女生英文名字是什么，然后反正什么 Lorita Grace， 反正都一样。下次都是那些名字哈，就算了，就不想再问太多哈。那如果有需要哈，就是说大家不要客气哦，真的有时候来问问题啊什么的，这个不会影响到我啦哈。所以我跟大家如果有些互动的话，其实蛮好的，所以大家不要客气哈，真的不要客气。那之后呢，真的如果有需要就要问。那有时候女生就不要问太晚哦，像八点半下课，上次有一个女生，我那时候下课下得比较晚哈，大概9:40到10点就下课。一问呢，又问到11点多，11点多，哎，那你要怎么回去？然后我说你住哪里？然后说住那个基隆。我说哇，基隆哦，对啊，等你怎么办？然后他就说没关系，一定有车这样子。我说对啊，是没有车，那你下车之后还要走多久？然后下车之后反正就走个20分钟就到了。我说啊，还没塞，我就赶快塞了，好像塞了500还1000块给他。我说都借了车直接回去吧，我就帮你叫车，然后帮你追踪这样子。哦，装台湾大车队的。还有都心惊胆战，然后怕有什么闪失的。那这样也是 OK 啦。那个男生的话，你不要有这样的待遇，男生没有待遇，不好意思哦。除非说你看起来就是一副就生来犯罪的样子哦，怕为了别人女生的安全，我会把你送回去哦，把你押回去没有问题。但是尽量不要太晚啦哦，太晚真的不是件好事情。所以为什么我希望 这个课程8:30就赶快结束，要问题还有点空间哦，不会太晚哦，就在这里了哦。好，那关于行政法这一课再讲一下，就是说在这一课里面，我不知道大家对他的那个理解是怎么样，因为之前有两三个学生来跟我讲说，为什么他上别老师的课或上那些学老师的课，觉得说一开始觉得蛮难的，就有那个难度在了，那为什么上我的课感觉起来好像感受不到那种难度了？哦，难度，那其实是这样啊，就是说你要把一个科目讲得很难的，对我来讲是比较轻松的。好，如果我要跟大家把行政法弄得像高墙一样，哦，让大家就觉得我很厉害，这样是很没有问题哦。对我来讲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最难的反而是让你听得懂，让你知道说什么叫做这个哪些概念，哦，哪些朗朗上口的概念，有些盲点，哪些盲点在哪个地方，哦，然后重点在什么地方，这是最困难的部分，哦，我认为其实最难的，对我来讲教学最困难的不是在于说教材的准备，或者是里面的学历的精深，哦，这对我来讲都不是问题，哦，问题是在于说怎么样让大家吸收。我不喜欢呢，让大家回去之后，哦，还要再重听什么录音带。那重听录音带有很多种，一种是很痛苦的重听一次，一种是很快、很轻松可以重听一次，或者是甚至可以不用重听。那我是希望来大家在那边补习哦，花劳力时间费用就不要再这个哦看听不懂，然后呢又挫折感，然后挫折感之后回去，然后又恶性循环。哦，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或者是给你太多东西，然后杂七杂八的，你也不知道什么是重点。哦，那我就觉得我如果当医生的话，我一定是比较喜欢对症下药了。我不喜欢说就是把你的病弄得重一点，我再把你医好，然后赚多一点钱。我不是这种人哈，哦，所以我在开始的时候，我一定会尽量这个让他浅显易懂一点哦，把再难的概念我都会把它弄得简单，把它的本质弄小，哦，让它容易吸收。但是真的基本的内容大家放心啊，不会因为这样就觉得说学的东西比较浅，然后不能够应付考试哦，绝对不会哦，我跟这个大家保证哦，所以这点请大家理解哦。好，那回到我们刚刚上一堂课讲到的关于行政处分的要件，我们看到第一个要件哦是有关于行为的部分，然后呢我们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争议，在于说呢到底公权力措施是怎么理解的哦，这个在台大公法组曾经引起过一场论战。那这个所谓的公权力措施啊，它的一个这样的用语，事实上，大家如果看到这个原文的话，说呢，所谓的这个比如说决定啊，或其他公权力措施啊，为什么要放在一起？为什么不要写决定就好了？那所以这时候呢，就有一些让人家会有遐想的空间呢，啊，无限的想象的空间呢，啊，那就很像那个什么打球到最后呢，然后发中了一颗，就无限的想象空间，以为自己有机会，哦，就是这样想象空间。那这个公权力措施对某些人而言呢，就有想象空间。谁有想象空间？日本人，日本人是很喜欢想象的哦。那就想象说，哎，这是什么东西呢？所以那我们呢，台湾人也把这个想象呢移植过来。哦，那但是我真的我不懂为什么很多人跟日本就是非常的那个谄媚这样子，日本是不错啦，哦，我也蛮喜欢那个地方的。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呢提到那边就好像是提到自己的殖民母国一样，好像是膜拜？我是不晓得为什么啊。还有就是那个哦，我们军团啊那么多去，然后呢这个宣传团后再连花都给我们献一下，真的很小气哦，真的是很小气。那还是有人帮我们讲话，我觉得这种事情你如果支持的话，或者你觉得可以体谅，就不要讲话就好。还是很多人为他讲话说，哇，那他不得已的，啊，日本人民是我们很友好的朋友了，所以怎么样？那这个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那没关系，那日本人这边他就引致一个学说了，就是说这公权力措施会不会是指那种不具有意思表示为前提的行政处分？好，大家听清楚。我们说行政处分，它既然是一种公法行为，这种行政行为，好，一种行政行为，它是以意思表示作为前提，那它理论上就应该要什么？应该要有这个等于说意思表示作为它的核心嘛，好，那如果没有的话，可不可以称为一个行政处分？那这个有些学说认为呢，采取所谓的我看一下讲义的第三页，采取肯定说的见解，认为说的确，哦，这个是不具有意思表示为前提的行政处分，那他们说。这个最喜欢举的例子是什么呢？比方说像警察，好，警察去这个政报，哦，政报，那政报最喜欢用什么？台湾比较少见，政报最好的武器呢就是马啦，哦，那个骑兵嘛，哦，在骑马，没有，哦，去政报那是最帅的，然后也最有效的。人报为什么看到马就会躲啦？哦，我看到马我也是蛮怕的，哦，前一阵子在办马场的案子，我看到马就随时要被他踢的样子。然后呢，就试乘一下，就去看他自己看这马怎么样。我跟大家讲过嘛，包括我们跟大家讲过，就是马它会欺负人的，哦，它欺负人，就是你如果很温和的对待它的话，它就可以越走越快。然后呢，被它摇来摇去，哦，要把你甩下来，哦，觉得这个人是身手。那如果你使劲的、很劲的这样抽它，哦，然后呢，把它对它很坏，它就很乖，哦，照你的速度走，哦，那这样就是怎么样，就是 看看是不是犯贱，就是这个意思，犯贱。那这个，所以呢，我们说像这个骑兵，我说像比方说警察哈，骑一匹马震爆。那我们知道淡水那边也有嘛，好像应该如果大家有看过的话，有些就是骑得很凶贵这样子，结果就说有次看到一个女警很漂亮的，然后呢穿那马靴，然后骑着马很帅，结果呢我正要去跟她想要跟她合照一下的时候，就发现那马在后面一直在又掉东西下来，在那，因为马是无时无刻不在那个湿汗，不在那个排泄。就看到场面，觉得不是很搭调，好算了，我就觉得好算了算了，那就给别人机会好。那像日本人觉得说，像这种震爆警察去镇压，好吧，比方说把警棍掏出来就打，然后把群众驱散。他认为这就是一个所谓的不具有意思表示为前提的一种行政处分的类型。哦，但这样对不对呢？哦，我们等一下说。哦，这是肯定说。他认为呢，我们看一下第三页，他说是一个不具有意思表示性质，但对于个案有危机作用的行政行为，并非啊。基本非严格意义的行政处分，但是实际上有所谓的规制作用，所以就纳入行政处分的范围，并受行政程序法的管制。那另外一说呢，是否定说其实是严守德国的学说是比较正统的。他是说呢，这个行政处分必为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如果没有意思表示呢，就非行政处分。那此处所谓的一个公权力措施呢，为具有规制效果的一个所谓的意思表，这个意思表示，那底下我们可以看，就是说这个公权力措施呢，其实它可以说只是一种什么，一种这个你可以讲是一种历史，一种历史。我们可以看一下底下啊，这个综合评级的部分啊，说行政处分要素是行为啊，是行政机关于公法上的意思表示。那行政程序法第92条第一项规定的仿行德国法啊，以公权力措施呢作为行政处分的这个历史啊事例，但解释不能够认为。这个措施呢和所谓的行为呢是属于排斥的概念，好，排斥的概念。那这条所谓的一个措施呢与另一个所谓的决定都是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行为。那如果措施的本身呢，这个外观上仅为动作，但表达一定的注意，好，仍然是以行为来示之的。换句话说呢，不管是措施也好或者是决定也好，它都是以什么意思表示作为前提的，好，所以并没有一个所谓的不具有意思表示为前提的行政处分，好，这是肯定说和否定说的争执。那为什么要特别讲到这一说呢？好，其实有它的脉络啦，好，因为在德国法上，其实都是只有否定说而已，好，它没有什么肯定说，这个也不是一个争议，是在我国才是一个争议哦。那但是呢，在我国的学者里面呢，其实是有采取肯定说的。那为什么会采肯定说？有它的脉络哦，因为呢，之前有一个就是在大概这个几十年前吧，哦。有一个非常非常的公法学界的一个非常非常老的一位前辈呢，他写了他的一个著作的时候，他的用语啊，有点让人家误会说，好像有一个是不具有意思表示为前提的行政处分，哦，他其实没有这个意思啊，只是写行文的时候可能有一点这个语文不通，因为篇幅就把它引进来了。那后来呢，有些学者就看了这个话之后，他就自己引申了。那以身之后也变成是一家之言，好，变成一家之言。所以呢，国内至少有2到3位的学者是主张这个肯定说的，而且呢，这个辈分也还都蛮大，哦，都还蛮大的。那在有一次呢，这个台研讨会上面的这个问题就被丢出来，哦，丢出来讲，说到底肯定说还是否定说？那后来德国人就瞪大眼睛说，你们怎么会有这样的争议？这行政处分怎么会有一个没有意思表示为前提的这个处分呢？就抛出这个议题，那位老师呢就被围剿。被围剿，德国人围剿他，然后台湾人围剿他，说你不要丢台湾的脸，怎么这种大问题呢？但是呢，他就是说，就是有人这样讲啊，只是讲那样讲的学者，今天都不承认自己有这样讲，哦，所以，哦，但是问题是书上是这样子写，好，哦，这样子写，那后来的一个结论呢，其实都是认为说应该是在否定说了，哦，都应该是没有意思表示作为，都应该是以意思表示作为前提，好，哦，意思表示作为前提。那像刚刚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讲，比方说警察骑人马，拿着警棍跑去驱散人民。它其实呢，在外观上面来讲，它虽然说是一个执行行为没有错，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实行为，因为它内心呢，它有一个意思是什么？你要赶快回去。像比方说违法集会，对不对？违法集会，那我们呢，如果要回复这个没有违法集会的秩序，当然我们集会法是好法是恶法等等的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要解，等于说把一个这个违法集会的一个人民呢，把它驱散掉，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用公权力措施把它弄走。把它弄走，那弄走其实我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处分的性质。 好，那我们心里面想的这个所谓的公法上意思表示是什么？你们赶快给我回去，好，离开这个地方，好，不要再继续行违法行贿，好，所以即使是这个最常举的这个所谓的驱散违法行贿的例子呢，其实它也是一种行政处分，好，还是这种行政处分，只是可能会涉及到它是这个记录处分还是一个执行处分，好，执行阶段处分的问题，好，但不管是哪一个阶段，它都还是行政处分的性质，好，这是我们否定说，好，否定说这个部分，那。这个争论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特别的注意，不要被混淆掉。那第四页这以下呢，是有关于行政机关哦，行政机关。那行政机关呢，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里面，事实上是一个所谓的规范的重点所在哦，规范的重点所在。因为呢，所有的这个公法组织里面呢，其实以台湾来讲，行政机关呢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层级啊。理论上也应该是公法人最重要，但是我们反而是行政机关最重要哦，行政机关最重要。那在我们的行政处分的脉络底下呢，行政机关一定是做成行政处分的一个主体哦，一个主体。那我们讲到这边所谓的行政哦，一个机关哦，行政机关。那当然呢，它就会包含很多哦，我们在概念上面是不是应该算成行政机关的问题？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讲义的第四页第二个争点，这边第二比较底下这个争点，他说非机关形态的组织体呢，其行使公权力的意思表示可否呢视为行政处分，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内部单位的意思表示啊等等。那我们先讲一个问题，就是行政机关跟内部单位之间的区分在哪里。我们在一开始上课的时候，我们就画过一个很大的图，对不对？我们说行政机关可以分成里面有区分成这个内部单位，好，内部单位。那内部单位呢，基本上是什么？辅助行政机关作业的这样子一个单位。好，那行政机关跟内部单位之间呢，它的一个区别在哪里？它的区别在哪里？其实呢，传统上我们都用三种区别方式嘛。我们讲到了行政机关以及内部单位。好，这两个呢，我们说它在区分的时候，区分的时候主要我们分成三种标准，三种其实根本没有一个标准，那我们可以先讲一下。一个呢是它必须有独立的组织法规，独立的组织法规，我想大家应该有时候能想，组织法规。再来是有独立的编制预算。最后有一个独立的这个官房印信，官房，官房的官哦，小心哦，是那个这个官那个那个官官门的官哦，官房啊印信，好的，官房印信。好，先讲一下官房跟印信有没有不一样？好，这个大家学行政法学法律学那么久，也会问到这个问题之后，官房跟印信有什么不同？还有什么不同？这个有部法律可能大家没有听过，叫印信条例。好，印信条例，印信条例里面呢有明白的讲各种印信它的一个性质。官房呢基本上它是一个比较临时性或特殊性的机关，还会用官房，还用官房，临时的或特殊的，好，特殊的机关。它通常官房是什么长形的，长长的，好，长形的，不叫官房，官房。所以不要随便就讲什么官房，像一般公务员的，如果你在当公务员的话，有一个那个像那种。那个自动填水那种印章嘛，然后呢就是小小的长方形那个，那叫纸章啊，哦，那也不是官房，是印信，哦，所以有些人说，哎，我先盖一下我的官房，我那时候就想，就觉得这公务员不是很合格的样子哦。那印信呢是固定永久性的机关，它不是临时性的机关，永久性的机关会用印信，哦，印信的话通常是四方形的，哦，四方形的，哦，所以你看像教育部或者是国防部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行政院的部会，或者是像县市政府。它的那个印信一定是长，一定是这个四方形的，哦，四方形的。除非哪一天呢，这个我们把这个大陆的某个省收复了，然后成立一个临时的一个省政府在那边，它才会用官房，哦，长形的，哦，不然的话官房其实是比较少见，哦，但是还是有，哦，还是有。那印信条里面有规定呢，就是各种印信哦，它的材质要怎么做？有的用金的，有的用银的，哦，有的是用玉的，哦，有的用只能用比较烂的材质的，哦，就是金银铜铁，哦，那。 像那个国玺一样，中华民国之玺哦，就可以用玉的，用玉。那如果说是比较这个机关的层级越低的，它的那个资料可能用的越差哦。所以我常跟大家讲说，以后如果大家当律师要刻那个律师章哦，如果你是自己开业就算了，你要经营红点玺，随便你选，然后玉的也可以。但是如果说你是在受雇的话，上面很多老板，你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份。如果老板是用一个木头章，你弄你的玉的，好好，那大大的，对不对？然后有时候呢，在我盖委任状的时候呢，就会三个人，比如说连律师委任三个，对不对？哦，某某人、某某人、某某人，后面就会盖一张。那你家老板盖小小的，就盖这么大一个，可以啦，哦，没有说不行啊。那老板应该没那么白目才对哦，因为这样就可以怎么样？但是就很难讲，哦，就很难讲。我就听过有老板就是抱怨说呢，他的那个底下的律师哦，每次盖章都会盖到他的那个。就是会侵犯他的领土的，侵略性很强哦，不是很舒服哦，所以这个大家自己要自己就是好自为之啊，自己要小心一点哦。好，那这是这个官场跟硬性。好，那我们今天回过头去讲说这个内部单位和行政机关之间的区分哦。我说独立的组织法规、独立的编制预算以及独立的这个官场硬性这三个要件里面呢，事实上我们要这个真的要判断的时候，好，真的要判断的时候，我们考试也会这样考哦。说，比方说跟你讲说，哎，一个，比方说这个。经济部、中小企业局或中小企业处，它是内部单位还是行政局还是行政机关？好，比方说某某县它的文化局，哦，它的卫生局是行政机关还是内部单位？他会这样问。那你要判断标准在哪里？通说告诉我用这三个来做判断。但是，哦，这三个其实在这个实务上面都有浮动。我说啊，有时候符合这三个要件呢，它不是行政机关，哦，不是行政机关。有时候呢，它中间的要件欠缺，反而它是行政机关，哦，反而它是行政机关。那我们要把这些特别的例子呢，稍微讲一下。一个呢，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好，看到讲的第五页到第六页之间，好，第六五和六第五页第六页之间哦。那我们直接看到第六页这边呢，可以底字和底线的部分哦。这边讲到什么？这边讲到说到底这个所谓的犯罪被害人的这个补偿审议委员会哦，那这个各级这个所谓的各地方。法院的检察署的这个犯罪被害人补偿委员会，还有高等法院他的分院的检察署，他的一个犯罪被害人的复审委员会啊，到底有没有当事人能力的问题？那就扯到说，到底这个委员会是行政机关还是内部单位？好，哦，就产生一些争议。所以呢，就透过这个决议呢来解决这个争议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决议它重点讲什么。看到这个第六页这边画底线黑底字的部分，他说，为实务上为了避免政府的财政的过度的负担，及基于充分利用现有人力的考量呢，亦有由啊相关机关支援其他机关之人员编制，或有相关机关的代为编列其他机关预算的情形，尚难因该其他机关之人员编制及预算呢未完全独立，而否定其为行政机关这样子的一个，等于说先做了这样一个前提，所以呢，他直接就打了我们一个巴掌。刚刚打了我这三个标准一个巴掌，他说啊，有关于一个人员编制的部分，就算你编制和预算呢没有完全独立，也难以否定你是行政机关。哦，那就是把我们最常用的这三个标准的第二个标准呢，就是已经扇了一个巴掌。好，他进一步他就论证到本件当中的这个主角，哦，就是犯罪被害人补偿的这个委员会和复审委员会的设置，他说是依照他的相关法令的一个规定，哦，是具有单独法定的地位，且的代表国家呢受理被害人补偿基金的申请及调查，并做成准驳之决定，是该审议委员会的及补偿复审委员会呢自属行政机关，具有当事人能力。哦，所以其实呢，如果你从这三个标准来看，犯罪被害人补偿委员会和他的复审委员会呢，应该都是什么？应该都是内部单位而已，哦，都是内部单位而已。但是呢，透过我们这个决议的标准看起来呢，哦，似乎又变成什么？又变成是行政机关，哦，又变成是行政机关，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哦，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那很多啊，除了这个例外之外呢，其实在实务上面有很多的这个机关呢，事实上它并不符合这三个要件，哦，或者是说呢，即使它符合这三个要件，它有独立的组织法规，有独立编制预算，有官方硬性，但是呢，在它的这个组织法里面明文规定说呢，你不能够用自己的名义啊，哦，不能够用自己的名义去对外做成一个意思表示，对外做成行政行为。哦，那即使有这样的一个明文呢，在实务上都还是把这样的机关当成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单位，这个组织啊，当成是行政机关。哦，所以到底是不是行政机关，有时候真的要去看它的一个这个实际上的一个状况。哦，实际上的状况，那我们只能说个大概。哦，用这三个标准，大概大部分的状况是可以解决。哦，但是有一些例外的情形，那这个部分就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如果已经有实务见解的部分。哦，好，那 就是有关于行政机关和内部单位之间哦。所以内部单位呢，基本上跟它跟行政机关，我们说它区分的一个事宜在哪里，就是说内部单位它本身它不能够对外做成一个代表这个法人的做成一个意思表示，但是机关呢，它可以代表法人的做成一个意思表示哦，做成意思表示。比方说呢，如果台北市哦是一个公法人，台北市政府呢是一个它里面的所谓的行政机关，那台北市政府呢就可以代表台北市怎样对外做成一个意思表示，比方说做成一个行政处分哦，就是我们能在找到行政机关哦这个要件，所以一定要行政机关呢才能够做成行政处分哦，这是原则哦，这是原则。不过呢，在我们的实务上，往往也会有内部单位呢做成行政处分的可能，好的可能，像部分比较少数的书院委员会，像我们知道呢，书院审议委员会就是内部单位，好，就是内部单位。那书院会呢做成一个决定的时候呢，他如果用直接用他自己委员会的名义去做，这就是一个什么内部单位对外做成一个这个行政处分。那内部单位做成行政处分呢，理论上应该怎么样？应该是不符合行政处分的要件，对不对？好，应该让他这个变成是一个甚至无效的行政处分。不过呢，在实务上，我们看到八个字非常重要，在我们讲义第四页最底下这啊最底下的这个倒数一二三四第五行这边有一个画起来的，叫做真诚负责，还有所谓的促进效率。哦，怎么说呢？原则上内部单位并没有做成行政处分的权能，但是实务上呢，哦，基于真诚负责及促进效率之原因呢，授权以单位或单位主管的这个名义呢，对外发文为意思表示者，如果具备行政处分的必要条件。实务上，一向是单位之意思表示呢，及其隶属机关的为其这个隶属机关的行政处分，使他的这个相对人呢有提起行政救济的机会。好，所以我们的实务上，它基于理由是什么？比如说，哎，有时候内部单位做的行政处分没有错，本来应该是效率有问题的，但是呢，基于分层负责、基于促进效率这些考量呢，我们可以视为它是什么？视为是他所属机关的一个意思表示。好，所属机关，所以大家如果看到，的确是一个内部单位所发的一个行政处分，你也不要急着认定它是这个无效的。在实务上呢，其实绝大部分的状况，它还是有效的，哦，都还是有效的。那最常见的就是军方，哦，军方的单位最喜欢这样乱搞，像什么，像比方说这个司令部，好，哦，这样讲，陆军司令部，哦，陆军司令部。那国防部陆军司令部呢，它其实只是一个什么？它其实只是一个内部单位而已，哦，内部单位。大家常常会用他自己的名义呢发文。因为司令觉得他自己已经很大哦，司令哎，哦，司令哎，那已经很大了，所以他对外发文，他对外发文就说他是无效的吗？不一定哦，因为基本上我们实务上都把它视为是他所属的机关，也就是国防部的意思表示哦。这边可以帮大家稍微补充好，比方说国防部它是真正的行政机关哦，国防部，它底下呢，比方说呢，陆军司令部，哦，陆军司令部只是一个内部单位。哦，它是单位，但是我想，如果这个男生当兵，我想不可能没有受过司令部的公文。哦，司令部他其实都是用自己的名义呢去写一个公文，所以呢，如果司令部这里啊，他用他自己的名义啊，做成了一个行政处分，哦，做成行政处分，哦，做成一个行政处分，这时候呢，就会视为是什么？视为是国防部门所做成的行政处分。视为是他的行政处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理由是写什么？这边理由是说啊，为了让人民有提起救济的机会。那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如果呢，我们回归到整个行政处分的理论，司令部他没有办法做成行政处分，对不对？这个处分就会无效。那人民要不要救济？根本就不需要救济，哦，根本就不需要救济。那如果你要救济的话，你还得什么？还要得去打这个诉愿哦，行政诉讼等等，你还要花你的成本、你的时间、你的费用。好，哦，那其实如果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认定成是一个无效的行政处分，不是很好吗？哦，问题是在实务上面，我们把它视为是所属机关，也就是国防部的意思表示。好，哦，意思表示，这是我们在实务上面的一个非常这个算是也是一个蛮特别的发展，哦，蛮特别的发展，这也很难去想象的。那它理由在哪里呢？理由在于说分层负责和促进效率，哦，因为机关太大了，哦，所以我们分层负责，哦，分层负责，那也可以让内部单位呢去代替，哦，代表它的所属机关呢，哦，对外做成一定的意思表示，哦，这是我们这边所讲的。那我们看到讲义的第五页最上面，哦，说各校的这个教师的评审委员会啊，并非行政机关所谓的决议呢，应视为所属 学校所谓的行政处分，哦，这个部分我们再讲到这个确定法律概念，哦，讲到那个 特别学历关系的时候也特别强调过，就是说呢，各校呢都有一个这个教评会，哦，都有教评会。那教评会呢，其实会发生争议的这个点呢，不外乎就是什么，把老师解聘了，哦，不然就是呢，让老师不能够升等，哦，不能够升格，哦，这个升等的故事呢，真的非常的精彩。有些人甚至啊，还用肉体啊什么的，我都听说过，哦，真的是很夸张，哦，夸张。那对岸也是非常夸张。那其实像这边我们讲到的这种教评会。教评会其实呢，跟我们的书院委员会等等都一样，它只是一个内部单位而已，哦，只是内部单位，所以呢，它也不应该用它自己的名义，哦，理论上不应该用自己的名义去发文。不过呢，如果它用自己的名义呢，对外做成了一个，哦，比方对某个老师做成了一个不予升等的处分，那这时候是视为这个大学所做成的行政处分，哦，这个学校，哦，所谓的行政处分。那另外呢，像卫生署的医师这个惩戒委员会所做成的这个惩戒处分呢，也视为是卫生署所做成的一个行政处分。这医惩会本身呢，也是一个内部单位，哦，是内部单位，哦，不过呢，它呢本身呢变成被视为是一个什么行这个卫生署所做成的一个行政处分。那在实务上面呢，其实这都很常见，哦，都很常见，所以呢，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哦，你要看到一个考试里面呢，他跟你讲，哎，某个委员会，哦，比方说教评会做成了一个不予升等的处分，哦，后面你就很开心的，哦，就把它认定成它是一个无效的行政处分，或者是根本就不是行政处分，哦，不符合行政处分的要件，那你就不去救济，哦，你答案就偏了。那这样的话，当然有些学者也会给你分数，哦，觉得说你的观点非常清楚，但是呢，在我们的实务上，这不是。并不是这样子做的，哦，并不是这样子做的，哦，所以你真的要写的话，只能两说并成而已，哦，但是你不能够忽略掉我们现在实务上基于所谓的分层负责以及促进效率等等原因啊，让内部机关呢可以做成行政处分的一个做法。好，那回到我们讲义的第四页，哦，第四页里面第一个争点，说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监察机关的行为呢，在功能上与单方行政行为相当者，是不是也具有一个行政机关的地位？哦，那我们知道呢，我们是一个五权分立嘛，那主要行政程序法或者整个行政法在管的呢，主要是行政权的运作这一块，哦，主要是行政权的运作这一块。那这边我看到是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还有监察机关，在功能上与单方行政行为相当者呢，会不会有行政机关的地位？我们来看吧，哦，比方说呢，像立法、司法或监察机关的首长对他的职员呢予以免职，哦，那或者是立法这个机关主持会议的主席呢，对于这边，哦，比方场边啊，这边咆哮的民众啊，行使警察权，哦，这其实警察权是很广泛的，哦，那像这个像这个有一度有一个日本学者来台湾的时候呢，说其实日本他们理想中的这个国会自治，哦，国会的这个等于说警察权是强大到什么程度？强大到如果呢在日本国会里面发生了 A 议员把 B 议员枪杀，警察都不能跑进来，哦，都要靠国会自治去解决。哦，就是大家拿武士刀去那边杀一杀，哦，这个意思啊，应该不是啊，就是说你要议长去能够控制，哦，那你要让你警察进来才能够进来，哦，真正的议会自治。那这边讲到的是所谓警察权，这也是议会自治的，或者是议会的一个警察权的一个表征啊，哦，它也是基于行政机关的地位，哦，那司法机关在审判诉讼事件之外，哦，比如说呢，像他这个律师登录的事件，哦，或者是说呢，把一个法官啊加以免职等等，其实呢，都会有一些行政权的一些行使，哦，行政权的行使。其实我们把五院分出来，哦，五院分，那五院的本身呢，它除了它本质的一个功能之外，哦，比方说像这个审判的这个职权，或者是说监察院的这个行使监察权，或者在考试院的这个部分，它行使考试权，以及呢这边我们看到立法机关呢，它都有可能什么，都有可能会有行政行为的做成的可能性，哦，行政行为做成的可能性。那这个部分呢，也会去用到我们行政处分的这样的观念。那有些同学可能要了解一件事情哦，看到行政程序法的第二条规定，哦，第二条，行政程序法第二条呢，其实，哦，抱歉。先请看到第三条，第三条比较明显。第三条呢，他是说什么？他是说啊，我们看到第三条的第二项，哦，第二项，他说啊，下列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呢，哦，不是用本法的程序规定啊，包含各级民意机关、司法机关、监察机关。他说，哎，行政程序法这很明文规定说呢，这个有些这个机关不适用行政程序法的这个规定吗？那为什么还说，哎，这些机关所做成的这个行政行为呢，还是行政处这个还是行政处分的性质？哦，还是要回归到我们行政程序法的适用。我为什么这样讲？好，那我们首先请大家把两个字呢圈起来，特别注意，叫做程序两个字，不适用本法的程序规定。哦，程序规定，换句话说啊， 如果呢是这三个机关他们所做的行为呢，哦，这个行政行为，大家可以看到他们也可能做行政行为哦，他们所做的行政行为是不适用这个行政程序法的程序规定。换句话说，如果是实体规定要不要遵守，一样要遵守，哦，一样要遵守。那像我们关于行政处分这个部分，就是一个实体规定，哦，就是实体规定。关于行政处分它的要件、行政处分的适用、它的效果、撤销、废止，这个所谓的程序重开，一直到时效等等，全部呢都是所谓的实体规定，哦，实体规定。所以呢，这种所谓的不适用本法的程序规定，只是排除掉行政程序法一些程序规定的适用而已。那像一些跟作用法有关的这个实体规定呢，一样都还是有适用的余地，哦，这点是在我们念到行政程序法的时候呢，特别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好，那回到我们讲义的第六页，哦，第六页这边我们讲到另外一个论点，说呢，营造物、人民团体、公营事业机构所谓这个单方行为的性质如何啦？那目前呢，我们是采取一个结构取向，哦，只要是组织结构上面不是行政机关，就否定呢它做成行政处分的能力，哦，比方说依公司法规定呢，由组成这个公营事业机构、地方团体组成的汽车肇事鉴定责任委员会等等，这些他所做的行为呢，都不是行政处分，哦，都不是行政处分。不过啊，在实际的运作上，其实这种公营事业机构呢，尤其是公营事业机构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哦，再麻烦不过了。那我们知道公益事业机构像什么台糖，对不对？台业，哦，然后呢这个台肥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很多，哦，公益事业。台糖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它很多地，哦，很多地。那台肥很多地，对不对？哦，很多的公益事业机构都很多地，也蛮有钱的。那这些公益事业机构呢，哦，其实是这个官方色彩很强烈，虽然它是依照公司法所成立这个公司，但是问题是呢，它其实背后的政策目的，哦，背后的这个等于说这个牵动的各种层面，其实不折不扣的都是公权力在运作，啊，都是公权力在运作。那这个会来讲说呢，它都不适用相关的法律规定，好像呢也有点问题。讲个简单的例子好了，比方说今天如果台糖如果他要用他的地呢跟别人去做合建，哦，这是最常见，因为现在有这个政策是什么？政策是说，这个公益事业机构呢，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国家不能够卖土地，对不对？哦，像卖这个败家子一样，哦，贱卖家产。那不能够卖土地怎么办？我们跟人家合建，好，哦，跟人家合建。我呢把一半的土地啊给你，你给我一栋新的房子，哦，就是被变相的买卖，变相的买卖。那像你作为一个律师的话，这种很多设计你都要注意到。比方说呢，如果你是互益的话，我用房子换你的土地，这是互益，对不对？在讲契税的时候，哦，契约的契，哦，契税，讲契税的时候呢，只要2%而已。那如果一旦变成买卖的话呢，就变6%，哦，会有些差别的，哦。那这一部分如果都没有注意到的话，哦，其实当时我把你骂死，哦，把你骂死。我最近才接到一个案子，就是两个董事长都很有钱，哦，都非常有钱。然后 A 董事长的儿子呢，就跟这个 B 董事长合作，因为 A、B 两人是世交啦，哦，等于说呢，请 B 呢带自己儿子呢去做一个土地开发案，哦，然后希望教他儿子呢，等于说一些这个技巧等等的。结果呢，最后合作也赚了一点钱，哦，赚了一点钱，哦，虽然说数目呢也对我们来讲可能很多了，非常讲不多。他说呢，那个董事长来找我，跟我讲说，哎，不过赚了3-4亿而已，哦，我说哦，3-4亿，哦，不过，哦，不过。好，不过赚了3-4亿，哈，这点像我也是跟一个那天交易的一个设计嫌疑人，哦，去聆讯的时候，他呢在被讯问的时候，他就强调一句话，他说我只是散户啦，哦，那个散户这情境的这个反正大家都散户而已啊，这样是散户的零星的进出啊，然后呢那个询问者就跟他说，散户，哦，你一天进出2000多万是散户，那我不是机灵户啊，机灵户，哦，啊，所以我就赶快跟他先说，不要再讲，不要再讲，我那时候心里就一把冷汗，好像很怕他被压起来，哦，这个是这样。然后他们当时刚赚了3-4亿，哦，而已，哦，就后来 A、B 两个人，当然就是 A 的儿子还有 B 两个人之间，可能就拆账，然后也都对分了，哦，对分。但是因为税务规划没有规划好，所以呢，这个 B 的部分他赚了3-4亿，他想说他分到2亿，他课税好像只课了这个好像是一部分，很少，哦，课了很少。那因为有这个盈余分配的一些设计，但是 A 的儿子这边呢没有做好，所以他的税科的比较重，哦，也科了好像将近40几%，哦，40几%。结果呢 ，A 就非常不高兴，就说呢你在骗我儿子，哦，然后呢，后来打给那会计师，帮他们设计会计师，跟他说，你怎么会帮我设计成，儿子，我只交了40几%的税，另外那个人呢不用交那么多的税。就会计师呢， 如果他如果会讲话的话就算了，又不会讲话，他讲一句什么？他说啊，啊，哎呀，年轻人嘛，交点学费有什么关系？哦，被董事长电话就他最新的 iPhone 4S 就没了，哦，在地上或在地上，然后呢就官司就来，好，哦，就来了。那意思就有事情可以做，就这样子。好，哦，那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制度设计上面就会有一些问题。那我们回到刚刚主讲，像比方说开行还要跟他做这个联开契约，然后我们拿地去换，对，换房子，好，哦，换房子。那其实你说呢，我要找谁来换？我要找哪个建商？这个部分难道不会有政府采购的问题吗？如果今天是一个政府采购的案子，那你是用政府采购法去公开招标吗？那如果是公营事业机构，他找这种合建的厂商，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利润，极大的利润。你说可以让他规避掉政府采购法的适用，你可以规避掉说呢，他在做的时候一个双阶行为，然后可以在他做决定这一点，把他看成行政处分，然后可以看成是一个可以救济的对象。如果这点都没有办法做到的话，事实上还是会有弊端产生。我们讲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我们讲到双阶理论，双阶的一个最大用意是让人民可以救济嘛。那比方说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国营事业机构，哦，它是国营，哦，比方说国营公司哈，哦，不要比较性，哦，比较好一点，哦，那比方国营公司呢，它哦这个决定，哦，比方说呢做成一个决定，哦，决定与 A 呢。这个合建，然后呢会有个缔约，对不对？缔结契约。那如果是国营事业机构，我把它看成是一个行政机关的话，哦，它可以做成行政处分的话，那前面这个决定呢，就可以看成是什么处分，对不对？那我们都知道呢，我们可以针对这个处分呢去提起撤销这个脸书，万一有个不服的话，有这个行政诉讼的可能性，哦，有行政诉讼的可能性。那问题是呢？我们目前呢都认为国营事业哦，这种我们行政法院都把它看成是一个什么？看成是一个用组织取向去看。换句话说呢，这个决定呢，他认为他既然不是一个行政机关，这个决定呢就不是行政处分，好，哦，就不是行政处分。那这时候，比方说有个 B 好 ，B 说，哎，当初我也来，其实国营事业他为了要避嫌，知道吗？就是为了要。这个避免说呢，有些人会质疑说，哎，为什么土地我跟 A 来这个，比如说是跟 A 来签约，他可能会做一个公开招标的程序，哦，可能就仿照这个政府采购法，又有公开招标的程序，同样的 A、B， 哦，什么 C 啊，都会进来，等于说要投这个标案，哦，要投这个标案，那最后一定有人决定，他决定之后一定有人不爽，对不对？不爽的时候，那 B、C 可不可以去争执？不行，哦，为什么？因为这只是个司法上的决定而已，就像我要。租房子给你，后来呢？老板，我要跟你租房子，你不租给我，那你能够去告人家是？哦，不行啊，哦，你没有办法告什么？所以人家就人家这个原因，就是说，哎，我就决定跟他嘛，哦，决定跟他嘛，那我经过公开的程序，那我也经过我的委员会，虽然这委员会都是我内部人，哦，但是呢，怎么样？哦，你要怎么样？啊，哦，主席就没办法告，哦，没办法告。那所以呢，这到底是不是一件合理的事情？哦，其实一直的，我在我的心里面一直在不断的想，哦，不断的想。那目前的实务上来讲呢，是 B、C 呢，哦，是没有办法去争执这一点，哦，没有办法去争执这一点的，哦，就是因为这不是行政处分，哦，所以呢，不得这个征送，哦，不得征送，哦，就只能真正的看着 A 呢去跟人家签约，哦 ，A 跟人家签约。那大家会想说，反正投标嘛，反正有赢有输嘛，下次再来就好啦，对不对？那你如果讲这个话的话，就跟那个会计师一样，哦，会被人家摔电话。为什么呢？因为像我们准备一个合建的标案，大家可能觉得说就图画一画嘛，直接丢出去就好啦，没什么。但其实呢，一个背标的一个行为，其实呢，它花费的可能会上千万，几百万，可能都要，因为把图画得很好。有时候他做模型出来，就是看到那个预售物的模型，一动一动，这个呢就是背标要花的钱，这个钱呢都不少，都不少。所以有些像这种公营事业的机构，它会设计一种措施，它会让 BC 啊，不要心理太不平衡，它会规定说什么？除了得标厂商之外，比方说排名前两名的这个积分啊，排名前两名的会有些奖金啊，好像 BC 呢，落榜之后还给你一个奖金，哦，给你一点补贴啦，哦，不要空手而回这样子，哦，那奖金呢，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通常就是50万到150万之间，哦，是有一笔啦，哦，所以你可能花了300万，给你补了100万回来，哦，还有这个脸书还心里面还稍微舒坦一点，哦，舒坦一点啊，但是。整个本质上来讲，就不能够提起行政救济。好，哦，所以这边讲说，公营事业机构它所谓的单方行为的性质呢，目前我们的实务上，我，哦，就认为它只是一个这个，顶多只是一个众多的司法行为当中一种而已，它不会把它看成是一个行政处分。好，哦，好，那这点请大家注意。好，哦，所以这个有关于行政机关这一点，那说行政机关除了这些之外，我们稍微提 下好了，就是说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的第二条的第三项哦，这边第四页这里请大家订正一下，第四页这里呢一开始我讲到的有一个行政程序法第二条第三项，应该是这个第二项哦，第二项，第三项呢是定另有其人。第三规定什么？第三项是规定呢有关于拟制的行政机关的部分哦，就是说啊，受托行使公权力的个人或团体呢，于委托范围内，好，这个视为是行政机关，好，视为是行政机关。所以这边呢，请大家呢也把第二条的第三项，把它稍微补充在第四页最上面这里，这也会是一个行政机关，好，也会是一个行政机关。像考试有考过的，我举个例子，好，比方说呢，这个教育部啊，其实教育部常会做评鉴，我想大家在念书的这过程当中呢，常常也会。这个有些很有趣的场景发生啊，好，比方说呢，教育部他可能要对各大学呢做评鉴，但他不自己去做，他呢把这个权限呢就授予给一个机关，叫做评鉴高等教育的评鉴基金会，好，高等教育评鉴基金会。高等教育评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司法人的性质，司法人的性质，司法人的性质。那他呢，这个私人，跟我们的这个 C 大学一样，就是把这个私人，但是呢，经过教育部的一个授权，授予公权力，授权，授权什么样的权力呢？一个评鉴的公权力。这个它的全称叫做高教评鉴中心、高等教育评鉴中心基金会、所以、像大考中心也有，大考中心中心，但是它也是一个基金会的一个属性、不要被它的这个中心两个字骗、它其实是一个基金会、基金会。那依照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第二条第三项呢，这个高教评鉴中心呢本身呢就是一个什么拟制的行政机关、第二条第三项、拟制行政机关。拟制机关，拟制行政机关，那他所谓的这个评鉴呢，有可能就会是一个行政主管。为什么这边讲可能呢？因为有些争议，在实务上有些认为呢，他所做的这个评鉴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所以不是行政处分。不过呢，理论上而言，他是可以对外的，对外可以在他受委托行使公权力的范围之内，他既然被视为是行政机关，所以他就可以怎么样？对外做成一个行政处分，对外做成行政处分。那每次我听到学校呢接受评鉴的时候，就会让我联想到小学的时候督学来学校的感觉。那督学来学校干嘛？那正好就赶快塞到那个讲台底下。然后呢，老师就会变得做作的样子，然后呢，就是那副模样。其实呢，评鉴也是这样，评鉴也是这样。那有的学校，我们学校在接受评鉴的时候呢，他等于说列队在门口欢迎评鉴委员。就没想到那个评鉴，因为他大家想到评鉴委员应该都是开车，不然坐车啦。对不对？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评鉴委员呢，他是请我当时，请我后面的小路超进去，对不对？就你知道吧？因为所有的议事主管都在校门口迎接恭迎这个评鉴委员，结果呢，他已经直接跑到系主任室，然后呢，在那边哭等了半个小时之后，系主任一回去大惊失色，因为评鉴委员已经到人家家里去，那很多趣事，他也包含就是有这个评鉴委员他看课堂的实际授课情况，他就跑到了，就好死不死就跑到了他以前这个指导教授的课堂上面，就在那边做评鉴，笨哦笨，一个老教授在前面教，可他学生坐在后面，也本来很开心的是吧？学生啊，还有一点这个心啊，回来想重温一下以前的这个窗前时光，结果呢，没想到这看到是带了一个识别证，然后问一下说啊，原来是来做评鉴的，评鉴我上课上的怎么样？哇，那怒不可遏了，结果就叫两个学生嘛，叫两个比较壮学，把那个评鉴委员拉出去，不要他见我的课堂这样子，那学生不敢怎么样，就拉出去。那这种趣事非常多，还有评鉴委员跑到人家学校去，帮他们摸这个趣事，跑到人家学校去呢，然后呢就讲一句话：你们学校图书馆的图书啊，还没有我家的多啊。这是什么学校？这样子，就每个人那个脸色都绿掉，说只是我们一小部分而已啊，你怎么这样讲？ 哦，所以这个评鉴呢，在过程当中当然是很多这个酸甜苦辣。我想大家在学校的时候，我记得还有会发那个护身符，什么叫护身符？就是发一个学生手册，你有就问答这个 Q&A 啦，哦 ，Q&A 就是我问你什么要答什么。如果是在台大干这种事情的话，一定保证完蛋哦，一定是学生被约谈，是把那本书交给研究员说，哎，那你自己看一看好了，怎么回答这样子哦？那不是很不可思议，说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哦？就学校的目的、成立宗旨是什么？其实你要问我台大的成立宗旨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要让我毕业就好了，又管怎么成立宗旨，我真的不知道哦。那在评鉴委就会问这些无聊的问，就是评鉴方向哦，是很有意义的啦，哦，很有意义的。就有这个学生被约谈之后呢，会第二次约谈，就是呢学校会约他去问你说，哎，你到底是这个被问的什么事情？哦，那老师也会啊，比方说呢像有评鉴委，他跟我讲，他说他去学校评鉴的时候，就发现他进到老师研究室，觉得那个油漆味好重，哦，油漆味好重，他空间很细，哎，老师研究室的这个空间呢，大概可能只有这个讲台这样子，好像一小块，哦，一个小桌子，哦，一看就是勉强隔出来的啦。哦，就是赶快，因为以前老师研究空间不够，哦，所以就赶快隔几个桌子呢给老师当研究室，哦，那这种很多千奇百怪的事情，啊，那还有学大陆的，哦，大陆在那个京澳的时候为了要绿化，那绿化因为草非常的快嘛，对不对？所以呢用一个箭招了，就用绿色的漆哦，把那个青苔泼一泼，把地撒一撒绿漆啊，就是绿地的啦，哦，就是绿地哦，造成这个程度。那有的学校也如法炮制，好，哦，让学校更看起来更美。就撒一撒绿漆这样子，哦，就是看起来就是绿绿的，哦，有绿建筑的概念，哦，那这就是我们在评鉴的时态。那像我们讲到受委托行使通讯的机关，像类似像评鉴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本身他只是一个司法人，他受委托行使通讯的范围之内，每个人都怕他，哦，每个人都怕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并不是只有一个，并不只是一个司法人而已，他其实是代表的国家来行使公权力，哦，所以他有他的一个。这个重要性，这是行政机关的部分，请大家注意。那再来呢，我们看到讲义的第七页最上面，还有农田水利会所谓的行为的法律性质。我没有跟大家讲过呢，其实农田水利会它本身它是一个什么？它其实是一个这个公法人，哦，是公法人。它现在是公法人，它其实可以对外做个行政处分的。不过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实务见解，他说呢，农田水利会虽然具有公法人的地位，但它征收会员水费啊。并非行政处分，哦，不过学术上就有批评说，其实这应该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哦，征收这种所谓的水费，哦，水费。那我们讲到所谓的农田水利会，哦，其实这个征收水费，那征收这种水费呢，像我们一般来讲，哦，一般来讲是我们有部法叫做规费法，哦，规费法。什么叫规费呢？哦，就是使用行政上的一些这个物的一个对价，哦，这个对价。哦，比方说呢，像你去高公路上面，哦，那你过路的时候交个过路费，哦，这就是规费的性质，哦，规费的性质，或者是你到法院去预约券，然后你账给你收两块钱，哦，虽然说为什么要收两块，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法院印一张两块钱，哦，这个没有人质疑过这一点，但是我真的质疑啦，哦，为什么外面一张都不到一块，为什么一张两块，哦，我真的是百思不解，哦，百思不解，那为什么呢？每次我去的时候你都正好在午睡，哦，我会觉得很奇怪，哦，这个只能很羡慕而已，哦，只能外面羡慕。那这都是规费，哦，所以包含了之后，大家如果要去领证书，哦，我们跟大家讲过一个案例，像比方说你要领这个及格证书的话，你要缴一笔钱，几百块甚至上千块，哦，像律师证书一张要1500块的费用，哦，一张律师证书1500了。当然每个去领的时候是不会在乎那个钱，但是我很在乎了，所以那时候就有一质疑，所以那时候写了一个这个质疑的一个陈情函呢，就送进去，我那时候为什么这个要1200块？那他呢没有回给我，哦，没有回给我。但是之后呢，新闻就爆出来说呢，有人质疑说，为什么呢这个证书竟然1500块？哦，为什么呢考试及格证书要900块？为什么那么贵？然后呢，考卷就出来回应了，说，啊，因为这个印制需要人力啊，哦，需要人力，一张纸要1500块。那我说帮你印好不好？然后每年我再帮你印，然后一张不要说1500了，我说收给500块就好了。那每年考上900多个人，我就考上1000个人，我就赚了一次就好，哦，赚一次就好。但是讲不出的所以然来，哦，大家有没有看过考试及格证书？不管司法官、律师都一样，就是一个国父的头，然后两个国旗啊，就跟小时候大家领的奖状是一样的，我们丢在垃圾桶的东西是一样的，哦，是一样的。那你说这个东西一张要900块，哦，真的是打死我都不相信。哦，他说人力，哦，人力，他说公务员领钱不是要做这个吗？那，哦，公务员领钱之后，你是这个要做这个还要另外收钱，哦，这个很难讲。那1500块人家规费，哦，那也是规费，他硬给你的规费。那 后来有一阵就很严厉说呢，是不是要把这个证书的费用呢降低，好降低，就降什么？比方说呢，就是不要钱，哦不要钱，所以说我就给你一张证明书啦。那证明书跟证书其实一样的意思，哦，就是没那么漂亮而已啦，不用漂亮，就是没那么俗气而已啦，哦，就是因为那个考试一个证书弄得红红绿绿的，其实很俗气，我给你个证明书就好。其实我只要证明书就够了，一张小小的纸。反正呢，你当能够当律师，也不是看你多大的状况，挂在墙上都很俗气嘛，而且谁在搞这种东西啊？那就后来呢，就有一个机关呢，就开始反对就是规费。他说，依照规费法的规定呢，人民呢，哦，你享受政府机关的一些这个资源，你就要付规费，哦，你就要付规费。那这时候呢，哦，就来问说，那时候我就被问到这个问题，说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不收钱？哦，可不可以不收钱？那我那时候见解认为说呢，这个规费法的规定哦，其实它所谓的应收取规费，它并不是强制的意思，并不是强制行政机关一定要这个做这样的一个处分，它其实是一种授权，哦，一种授权给行政机关呢，可以决定你要不要收。那我说呢，真的有这样疑虑的话呢，还有一个方法，一张收10块行不行？好，哦，要10块，1块也可以啊，啊1块嘛，反正乐捐啊，那个乐捐箱丢一个，然后就射出出来一张，大家都很开心，哦，也可以啊。哦，所以公务员哦，脑袋真的就是不能够太死啊，哦，太死的话就是很多事情被卡在那边了，就是变本来好事变坏事，哦，好，这是规费。那我们最近讲到像农田水利会所这个水费，其实某种程度来讲就是一个规费的性质。哦，很像就是一个规费的性质，所以这个应该是行政处分。不过我们的实务上呢，还是认为它不是行政处分，哦，不是行政处分，哦，就是行政机关这个要件。那再来一次看到公权力，哦，这个要件，哦，公权力。那公权力呢，我们这边看一下，说凡以官署的地位呢行使职权，那行使的时抱歉打错了，请大家看一下，凡以官署地位呢行使职权啊，然后呢产生规制作用者。这个其实都是运用公权力的行为，而具有高权的特性，哦，高权的特性。这个规制两个字呢，其实可能大家会觉得说这到底是什么？规制它其实是一种就是有拘束的意思，哦，在我们的干预行政里面就是一种拘束。但它其实呢，公权力的色彩它也可能表现在这个给付这个部分。不过规制呢，似乎是比较强调所谓的这个干预这部分的一个性质，哦，干预层面的性质。那给付层面呢，当然也是有人用干这个规制这两个字呢去描述了，哦，去描述。所以我们可以讲，就是规制呢，它其实就某种程度来讲，就是一个可能会发生一定的拘束、一定的效果、哦，一定的好处等等，都可以这样子讲。那一开始呢，规制这个字，哦，其实是讲的是拘束力，哦，拘束力的一个性质，哦，所以这边的公权力它呢就会跟所谓的规制，也是跟它之后这个拘束的部分呢连接在一起，哦，就是公权力。那底下有小小的提示啊，说行政处分的既以公权力的职权行使呢为要素，则在外观上有此特征的行政行为都应该属于行政处分，至于是否有法律依据呢，是另一个层次，也是行政处分合法性的问题。哦，这个提示呢到现在我想大家应该都还看得懂，而且呢应该还能够理解，也可能会心里纳闷说为什么会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因为呢在有些个案里面，哦，很多人，哦，包含行政法院的法官，哦，包含一些学者，他甚至都会搞混这个部分，哦，就是说呢到底有没有法律依据，哦，只要有一个规制效果或者说有一个公权力色彩的一个这个行政行为呢，其实它都是很可能的行政处分的性质。那有些人他会认为呢，其实一个行政处分他没有法律依据，他就反过来就说呢，这个不是行政处分，哦，这个不是行政处分。那这个地方在之后我们讲到行政契约的时候，其实它是最严重的，哦，有时候会表示最严重的。比方说呢，甲乙之间呢，哦，有一个行政契约关系，这时候呢，甲做一个行政机关，他又做了一个行政处分，就变更这个契约关系。那我们讲这是一个有所谓的违反双手策略并用禁止原则的行政处分，哦，这是比较正确的一个等于说一个剖析。但有些人就会认为说呢，这其实啊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所谓的根本就不是行政处分，哦，指的是这个行使契约上的一个意思表示。好，哦，但其实呢，一个行为呢，它是不是行政处分，以及呢它合不合法是两回事，是两回事。哦，那这一点我们之后讲到行政契约还会再看到这个部分，我是请大家先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一个行政处分呢是不是合法，和这个行政处分呢它本质是不是处分，哦，是两回事，哦，两回事。好，那第四呢是单方性，哦，单方性，哦，是片面的。所以呢，单方性主要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这个片面权威的一个拘束力，哦，片面权威的拘束力，哦，所以一方面做就可以，哦，一方面做就可以。那相对的呢，受应受行政机关一个片面行为的拘束。 必要的时候呢，行政机关甚至可以强制执行的手段呢，实现该行政处分之内容。那具体个案当中呢，法律效果如何形成，由行政机关呢单方面来做成决定，而不受相对人的意思所拘束。不受相对人的意思所拘束，这是单方性。单方性。那单方性这个部分呢，其实最我们刚刚跟大家讲，它其实主要是要跟什么做区别？跟行政契约去做区别的，因为行政契约呢是一个典型的双方性的一个行政行为，双方性的行政行为。那针对一个单方性的行政行为呢，事实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在一个第八页最上面，到底呢它跟行政契约有关于这种单方性的行政处分，它的要需要当事人协力的情形啊，它跟行政契约呢有什么差别？先建立一个简单的概念，看完之后可能大家还是觉得不一定觉得说它的差别可以分得很清楚，请看一下啊，他说啊。看这第二段，说需相对人协力的处分呢，或者申请及受理不影响行政机关片面做成处分的性质。那行政契约呢，则必须要经过双方当事人的等于说互相的一致。那与行政处分的整个单方的意思行为不同，所以需要当事人事前申请的一个处分。这个申请呢，不等同于行政处分的邀约，然后呢，同意呢，也不等同于行政契约的一个承诺啊。所以呢，他讲，比方说我们讲到公务员任命这个例子好了，而且只能公务员任命还是个单方性的，啊，这个单方性的。那当事人呢跟这个行政机关之间呢没有合议的可能，我要任命就任命你，好，任命你，只是呢你要不要来工作，是需要你的协力，你来这边呢才算可以工作，但是很多学者认为说这样的说法，其实另外一边讲讲通啊，对不对？你要说先经过我的协力，那我的同意，我才你可以解释这种说需要我的同意或需要我的承诺，那我们之间呢才会有一个契约关系。所以在这个所谓的需要当事人协力行政处分这一点上呢，事实上虽然说目前的绝大多数的一个通说是采取或实务上进行采取说它是一个像公务员的任命，它是一个需当事人协力行政处分的性质，但是呢还是有另外的学者一直主张呢，其实这应该是一个行政契约的性质，那只是我们这里先点出这个问题，那之后呢我看到行政契约还会再把这个问题呢讲得更清楚。那第五个这个效果呢所谓的个别性，个别性，那个别性呢就会牵涉到什么？牵涉到个案，具体个案，那也会牵涉到呢我们进一步要讲到的所谓的一般处分的问题。我们先把这个看一下，说个别性呢相当于九十二条第一项所称的什么？所称的具体事件，也就是说呢行政处分必须是要针对特定人与具体事件所谓的行政处分，而此呢构成行政处分与行政命令的一个重要区别。也就是说呢行政处分的对象是特定人，内容呢是特定的一个事实行为，那行政命令所这个针对所规范的对象呢是为不特定的多数人，那内容是抽象的规范，具有反复实施的作用。那这一点呢我们可以跟大家做个说明，那顺便呢也把一般处分它应该有定位的来跟大家做一个讲解哦。基本上呢我们把行政行为，尤其是我们在分析到行政命令跟行政处分的时候啊，讲到个别性呢就开始是一个比较容易被混淆，而且呢在理解上常常出现一些误会的部分哦。好，我们把一个光谱做出来，好，光谱的两端，光谱的其中一端呢，我们这个端点我们把它这个稍微分析一下，在这个端点里面呢一个行政行为的属性哦，在人的部分呢，在人的部分是不特定的，人的部分是不特定的，把它写的开一点比较好看哦。我们讲更那个点，一般啊，一般性，那事情的部分呢是抽象，是抽象，抽象。那光谱的这个另一个极端呢，它对人的部分呢是特定，对事情的部分呢则是具体，具体。这形成了光谱的两端，这也形成了所谓的行政命令跟行政处分的一个差别。好，行政命令它所规范的对象是一般性的，那一般性的意思呢，就是说它人呢是这个不特定多数的，不特定多数人的部分。它不行，比较快一点人的部分。那事情的部分呢，则是抽象。那所谓的抽象呢，就是会反复发生啊，反复发生。反复发生。所以呢， 这是其中一端。那这一端呢，我们可以赋予给它，它的性质呢就叫做行政命令。我们刚刚才结束的一个章节。那光谱的另外一端呢，所谓的对于人的部分特定，对于事情的部分具体呢，这个部分叫做这个行政处分，是我目前所处的一个章节，行政处分。好，所以我们这边呢看到一个要件，这个要件叫什么？叫做个别性。好，个别性，个别性已经讲就是具体，这个所谓的特定具体这个事情，好，叫做个别性。好，行政处分的个别性，好，讲个别。但这个别性呢，在判断我们92条第一项的行政处分的时候，固然没有问题，固然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放到什么，放到我们的一般处分的概念，可能就会有一些争议。那一般处分的概念怎么来呢？我们慢慢跟大家讲。我们看到中光谱两个极端，当然是很清楚，对不对？必然分明。但是中间还是有一些什么模糊地带。比方说呢，像什么？比方说人的部分呢，是一般的，一般性。那事情的部分呢，转会不会有一些是这个公法事件，它这个行政行为本身，它做出去的时候，它是针对不特定多数的，但是呢，它的事情是具体的，是具体的，是一个那个只发生一次的，具体的。那又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啊，排列组合的结果，对不对？排列组合的结果，一个是这个人的部分呢，跟行政处分一样是特定的，是特定的。但是呢，所规制的事情呢，跟行政处分一样，行政命令一样，是抽象，不是抽象，变成是有中间这两个。那当时呢，就开始产生一些争论，在我们的行政，其实不是只有我国而已，在当时概念形成的时候就产生一些争论，到底这两个东西啊，要往这边放，还是要往那边放？那往这边放，往那边放有什么差别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在命令这一边呢，我们再跟大家强调，它是不能够作为救济的标的，不能够单独作为救济的标的，所以我们简称呢，不得救济，不得救济。所以往这边摆，就是一个什么，不得救济。那往这一边，往行政处分这一边摆呢，就是可以救济，可救济。所以呢，在学者以及实务界的一个逐渐形成共识的过程当中呢，当然希望怎么样？希望呢，人民的权利能够比较获得保障，能够比较获得保障。希望说能够尽量的把这两个东西呢往这个行政处分这边丢。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于说呢，可以让人民呢能够获得至少有这个救济的机会，至少就可以救济，不赢得了，不知道，但是至少还可以救济，不要在第一关的时候呢，就只能回家抱棉被哭了，所以就是一开始的设计是这样子。好，那再下一个问题就在说，那怎么办？那怎么设计？毕竟这两个东西呢，跟典型的行政处分是南辕北辙，是不一样，是不一样。那我们先稍微举个例子，什么叫一般的？人的部分是一般的，然后呢，事情的部分是具体的。那最简单的一个情形，比方说呢，像我们集会游行的解散命令，比方说一次选举选完之后，拜那一边呢，非常不爽，就跑到街上去，然后我一把这个中选会围住，没有经过这个申请许可，就去这个集会游行。那这时候呢，警察就举牌，对，他也不知道说这个人到底有多少，到底那个从捷运出这个出口出来这对情侣呢是要加入抗议人才，是要往别的地方去走，去别的地方，这都不知道，都不知道。所以呢，人的部分是一般的，是一般的，是可得特定他们范围，就是说，我知道这一群人呢，这个可以看到这群人是这个要抗议的人潮。那这时候呢，我给他做了一个解散命令，比方说解散命令，解散命令虽然叫命令，但它其实是一个行政处分，它只是名称呢叫解散命令，解散命令，就是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所谓的一般，这个人的部分是一般性的，但是事情就这一次，就这次集会游行，这是具体的，这是一个例子。那另外一个，我说这个人的部分呢是特定几个人，但是他们所负的一个义务呢会反复发生，是抽象性的。那比方说像什么，这个比较少见，那前面一般具体这个比较常见，后面这个特定抽象是比较少见。比方说像我讲一张，应该有写，应该有写。比方说你有这个残血的义务，残血义务，什么叫残血义务？其实这个是有时候叫服兵的义务。那比方说呢，像 这个在某一个路段呢，哦，那个积雪特别严重，哦，特别严重。那这个路段上正好住的 A、B、C 三户人家，那我们这时候呢，就刻予给 A、B、C 这三户人家一个义务，就是说呢，你必须要这个来定期来扫雪，哦，比方说在积雪只要超过了这个一个刻度线，你就要出来清扫，哦，以免影响到交通。所以呢，这时候我们规制了特定，对不对？特定的。那你这个事件的部分只是抽象的发生，因为除非暖化之后都不下雪，不然呢，雪呢超过这个刻度是每个月发生的事情。那早期呢，我们的这个国家也有相关的法律，不过早就已经没有了，哦，就是说在某些特定道路，哦，它可能有这个常常外国友方会经过，所以呢，就刻予给这个道路周边的一些人家一个清扫的义务，哦，每天早上都要扫地，啊，扫干干净净的，哦，能让这个别手这个车子过去的时候呢，看到是一个干净整洁美丽的一个自由的，哦，这个民主的灯塔这样子，好，哦，那当然后来就没了，哦，不过如果是那个样子的一个义务的要求，就是一个。这个人的部分特定，事情的部分是抽象，哦，这是一个，这两个分别两个例子，这是比较多的，哦，比较常见。所以呢，立法者的眼光呢，大概或者是实务上最常发生的案件，大概都是这一种，哦，一般这个人的部分是一般的，事情的部分是具这一种，那这个部分是比较少一点，哦，另外是比较少的。好，那现在就要把做一个挪移的工作了，对不对？就要把这两个概念呢往这边搬，哦，往行政处分这里搬。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就画了一个界限，它就跟这个行政命令部分的话，等于说所有案件画出来，好，画出来，画出来之后呢，那怎样把它融进去？怎样都融不了啊，因为它跟九十二条第一项这个性格真的还是有差，哦，还是有差，所以没办法，只能怎么样用另外一个概念呢去框住它，把它看成是一个所谓的一般处分。所以一般处分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比较常见的类型里面，它人是一般性的，所以我们叫它一般处分。那包含像我们刚刚看到这个铲雪义务呢，其实也把它纳到一般处分的这个概念范围来，哦，把它纳进来，哦，把它纳进来，那就变成是一个什么？变成是一个这个独立的另外的一个行政这个法的一个行政行为的一个类型。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讲义的这个第，我们直接先看第九页就好，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个德文字而已。大家还记得我们的行政处分，我们都有发动是 act， 对不对？后面是 APP。那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九页，哈，这个对人的一般处分，然后后面有一个括号一般，等于说后面有一个括号，或者是大家可以看到第九页最上面这一段的最后一行，然后靠左半边这里一个 act minor， 没有 A L G E N E 那个字。那其实呢 ，A L G E N E I N 哦，前面这个就是一个 general 的意思啊，就是普遍性的、一般性的。那后面那个 verifugo 上面两点 gong 呢，这个就是一般处分的那个字，它跟 apt 呢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其实 verifugo 它比较倾向是法规的性质，像那个法规，哦，它其实呢跟我们的行政处分的一个性格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等于说是透过这个法定的方式呢，把本来是不属于行政处分这边的东西呢，把它纳进来，哦，透过一般处分的概念呢，就是透过我们的行政程序法九十二条的第二项，纳进行政处分的概念来，好，纳进行政处分的概念来，让人民呢能够比较有救济的机会，哦，比较有救济的机会。那这个是过去的产物啦，哦，就是说呢，在过去的这个，比如说行政处分它比较这个只有，哦，行政处分或救济的时候，它特别严重。那现在呢，其实也是一样，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话，行政命令一样是不能够救济。哦，一样是不能够救济，所以我们当然尽量的把一些概念呢往这边塞，哦，往这边塞，哦，这是目前来讲我们的一个九十二条第二项它发展的一个背景，哦，发展的背景。所以我常讲的，其实像行政处分九十二条第一项有点像是这个衡山派，对吧？就是很多尼姑的那个派，哦，就尼姑冲去当长的那个，哦，衡山派。那九十二条第二项就是很多那个牛鬼蛇神，对吧？衡山别院，田伯光啊那些，哦，那些。搞一搞之后呢，就有衡山别院嘛，就是这个这样的，它本来是格格不入，哦，本来格格不入，硬把它凑在一起，哦，硬凑在那有它的一个后面的目的，哦，那你不能够说它完全是不对的，哦，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行政命令它的领域呢就大幅缩减，哦，所以为什么它那么活跃呢？哦，是有原因的，大幅缩减，再加上怎么样，将行政命令本质上的有一些本来应该是行政命令的东西，它又被往这里塞。好，因为都被往一般处分这边塞，像什么东西啊？我们可以先讲个例子，像刚刚说的交通标线，我们直接跟大家讲个例子， 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像标线，标线它本质上它应该是一个一般的抽象，它规范了人的部分其实是一个不特定多数，对不对？不特定多数，社会学那边我有听到，我知道，它规范了一个事情是反复会发生的，它就在那边画在那里，每天都在发生它的效应，反复发生。好，所以呢，其实它比较倾向于什么命令的性质。不过目前我们的实务上把标线往这边拉，把它拉成是一个一般处分，我把它拉成一般处分。其实呢，逻辑上面完全不通，但是呢，我不会让人有救济的机会，所以呢，往这边拉。好，所以呢，很多本质上应该是行政命令的一些这个行政行为，又被往这边塞。好，所以行政处分的概念呢，不断的扩大，透过一般处分的一个这个发展，不断的扩大，那行政命令的范围反而逐步的限缩。好，那限缩到后来，它的一个重要性，当然呢，就远不如我们的行政这个处分来高。只是两者之间呢，在所在发展的时候呢，是有这样的一个脉络，有这样的一个脉络。好，那回过头去，我们再看90的这个讲义的第八页，应该就会比较清楚，比较清楚。我们在讲义第八页底下这个重点提示呢，我们说一般处分是一个介于处分以及命令中间的一个所谓的变体，一个变体。那所以有些人会把一般处分叫做所谓的变体的行政处分，好，变形的行政处分。好，大家有没有看过卡夫卡的《变形记》？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呢，突然就变成，发现自己变成一只虫，哦，一只虫，这个很可怜的故事，大家没有看过吗？一脸茫然，哦，这个看了之后，我看了一个故事之后，我心里非常的黑暗，哦，非常的黑暗。他是什么？他是说那个有一个人呢，哦，他每天呢都为了这个家里面很辛劳，哦，辛劳，然后赚钱家里用，然后呢，他有个妹妹，有个爸爸妈妈这样子，都非常的辛苦，哦，非常的辛苦。结果呢，有一天他早上起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甲虫，哦，变成甲虫。然后觉得很好笑，我一开始会很好笑，然后怎样，没什么逻辑。但是后来开始呢，爸爸妈妈一开始很伤心，然后老板还是来家里找他，因为那个老板是很凶的，迟到就会去骂，就来家里骂他。结果呢，他这个老板看到他变成这个样子，反正也没有同情。然后爸爸妈妈呢，一开始还是很爱他，后来不同情，就等于你要把房间呢挪出来给别人用了。就妹妹呢，她是他最照顾的妹妹，最后呢也变得是非常痛恨他，因为他阻碍了他的前途，最后就全家都被其他自己就抑郁的状况就死掉了。然后呢死掉之后那一天就把他处理掉之后呢，三就是家里面爸爸妈妈和妹妹三个人呢很高兴的出去哦城里面买东西哦。我看了这个故事之后，我觉得非常的难过，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有个空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故事，你听听觉得很好笑，但是你看了之后，因为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哦，看了之后其实还蛮那个，反正心里会灰灰的，然后就看了跟看那个张爱玲的小说一样哦，就是看了心里会有点灰灰，想去自杀的感觉哦。还有像那个审判还是什么，反正有好几本哦，就是我基本上不太再去看第二次的书了哦。那个看第二次之后呢，就会想去自杀，不是很好，所以大家有空再看一看，在心情很好的时候，偶尔这样看一下，让自己能够那个稍微把心收回来就好。那如果心情很差的时候，千万不要看哦，千万不要看哦，这个我先劝告大家。好，那这里我看到第九页的最上面，这里我们92条第二项是仿袭德国法的规定哦，说呢，这个相决定的公共措施啊，最为特定，但是这个相对最为特定啊，但一般特征呢是可以确定其范围者是一般处分哦，适用本法有关行政处分的规定，还有关于公务的设定、变更、废止或一般使用哦，异同的部分。那所谓的一般处分也可以分成对人哦，还有对物这两种，对人的一般处分以及所谓的对物的一般处分。那对人的一般处分呢，其实主要呢，当然我们可以从它字面上看来就知道，它是一个针对人的部分哦，针对人的部分，那它不是废话吗？哦，但是对人跟对物，我们知道它的性格上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好，我们说什么叫对人的一般处分哦，就是说呢，相对人虽非特定，但可得啊特定且规范之事实关系具体明确的。所谓的相对人什么？虽非特定，但可得特定。什么叫可得特定？就你可以画出一个范围，好，画出一个范围。好，虽然说我不知道说，应该来讲特定和不特定的，都可能会涉及到多数人。像我们做成一个行政处分92条第一项，它也可能会对好几千个人做成一个行政处分。好，但是呢，我们这好几千个人呢，我都可以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住哪里，好，就不一定住哪里知道了，但是至少说我可以特定说是某甲、某乙、某丁，好，这个你可以把它特定出来。那所谓的可得特定哦，虽非特定，可得特定是我不知道到底有哪些人，我叫不出名字，但是我知道是这一群人，我在我眼前的这一群极有型的民众哦，在我眼前的这一群人来申请的人哦，那这个时候呢，就叫做所谓对人的一般处分。比如说人的部分呢，看起来我没办法知道是谁，但是这一款人，我知道这一款人就是哦，这一款人就是，就叫做对人的一般处分哦。好，这是 第这个第一种。那例子呢，像比方说最这个之前看过的，其实也是三一地震一样，核能灾变发生之后呢，命令核电厂周围20公里的这个住户呢要迁出，或者土石流发生之后，要命令这个位于土石流警戒区的住户迁离，好，这个都是一般处分。那有哪些人住在土石流的周边？有时候我们不见得都完全知道，甚至有些人他虽然是户籍在那边，但他不在，人不在那里，或者是户籍在别的地方呢，跑去那边呢，去那边这个砍柴啊、当农夫等等的。好像有些司法官哦，他可能这个后来就是去当农夫去哦。那像有些老师呢，我知道有个老师啊，也是我们法律界的一个前辈，他呢就在那个山上就自己挖了一个池塘，每天在那边钓鱼。钓鱼后就好不惬意，所以学生送到的东西呢，你不要直接拿鱼给他，拿东西他就开始都不收，你要把那一条活鱼丢在他水池里面，钓到哇，这边竟然有锦鲤啊，吼，哦，竟然有红龙，这样子，我就这样才会，他觉得哦，这个学生很有心，哦，他最好上面刻你的名字这样子，哦，他最好，哦，所以当农夫，那这样，所以那个区域到底有哪些人不知道，哦，你不知道，所以呢，你在这个警戒区，你说你发一个警报说你所有人都要迁离的时候，那就是一个一般处分，哦，一般处分，像核灾也是，哦，核灾。那另外呢，像交通警察呢，手就指挥交通，他可能也不知道金融路，哦，往新路方向，常常车辆很大，然后就手一指，说，哎，你多少钱？他其实也不知道说谁是谁，哦，里面坐的人是谁，他也不知道，他只是以这个车轮往前进，往后退，哦，那这部分呢，其实都是对人的一般处分，哦，对这个对象就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的一般处分。好，那以下有些边界案例，有一些是我们举过的，比方说呢，像事实关系具体，但是呢，规范对象不特定所生的争议，比方说呢，这个有一个某地呢，发生这个传染病的大流行，那行政机关发布了一个这个禁止贩售生菜沙拉这样的一个禁令，到底呢是一个一般处分或者是法规命令？其实呢，我们看起来这应该像比较像法规命令，对不对？比较像是一个命令。不过呢，在德国的联邦法院呢，是把它凹成什么？凹成是一般处分，他认为呢，从什么时空范围确定有其这个事实关系哦。其实呢，这个所谓的可从时空范围确定其事实关系哦，简单的几个字啊，哦，叫做就是这个讲好听一点好，就是反正胡诌一通嘛，啊，胡诌一通嘛，就是这个找一个理由了，哦，找一个理由了。其实呢，它本质上应该是一个法规命令的，哦，是一个法规命令，它只是凹成是一个这个一般处分。另外是我们跟我们的采取义务很像，哦，比方说呢，某市政府为了防止疾病滑溜啊，所以呢导致交通危险，就要求呢对冷冻库的所有权人下命说呢，如果因为结冰啊，是因为这个天然风雪自然形成之外呢，如果因为冷冻库蒸汽外泄所造成的这个周遭结冰呢，都应该要加以清除。那这部分其实是特定的，对不对？你谁有冷冻库，其实呢是很特定的，但是呢，这个外泄呢所造成这个周围结冰哦，其实呢是这是一个会反复发生的哦，除非你冷冻库都不开哦，不然的话你一定会有蒸汽外泄，一定会结冰哦。那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典型的命令或者是处分的性质，但是呢，我们归类成是一个一般处分的性质哦，一般处分的性质。好，这是两个德国实务上的边界案例哦，给大家参考。那至于说对物的一般处分呢是什么？像对物的公法性质的，包含像对于物的这个设定、变更或废止的一个一般处分，比方说呢，将某建筑物呢列为古迹，好，列为古迹哦。那还有一个是什么？物的一般使用哦。当我们把一个物呢，其实物的公法性质和一般使用是应该很好分的。公法性质就是说我赋予它一个公法性质，或者是我撤销它的一个公法性质，哦，废弃它的公法性。那什么叫做赋予它一个公法性呢？比方说我们指定古迹，哦，指定古迹，哦，那你门口呢就说，哎，你是一个指定古迹这样子。那通常台湾人被指定古迹之后，当然心情都很差，所以呢半夜一定是一把火，那个房子就很不幸的，很遗憾就没了。就没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被指定古迹之后，你的修缮、你的改建等等的，通通都要经过，都要经过这个许可，非常麻烦。那你的价值也会因而减损。我想去德国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被指定为古迹的那个所有权人都非常觉得非常的光荣，哦，非常的光荣。他说这个房子已经好几百年了，哦，里面的东西都是新的，但是外面这个外观呢是完全不能够动，他都觉得是非常的光荣。台湾的话呢，绝对是晚上不知道一把无名火，这个不知道是流浪汉是哪里放的，就不见。然后呢，就可以改建成新的房子。那一个会撤销或者是废止一个所谓的公法性，比方说像什么，像废巷，哦，废巷，那废巷本来是一个道路呢，它把它废掉，哦，废巷。那我最常举的例子呢，是像我们那个台北市有个舟山路，哦，舟山路就连通这个基隆路，还有罗斯福路有一个舟山路，那其实是台大，哦，就是台大算是以前的 我骑摩托车的人很喜欢走的一条路，因为它很方便，很方便。那后来呢，因为学校令我规划，就把它废项，就是市政府就把它废项。废项意思是说它就不再供什么，不再做道路的使用，你就不能骑机车了，就不能够随便这样子畅行无阻。所以如果大家先去中山路的话，可以发现它是一个什么人行步道，人行步道。那这过再过十年去看，可能变成一条水道，一边水道，因为那规划的时候是要把那条把它做成是一个台大的运河啦，康河的，就是徐志摩在那边划船这样子，是异想天开啦。因为那时候台大说呢，我们已经有一个路径，就是那个宜林大道，大家都知道宜林大道就没有水景，所以没有办法，我们现在追求这个上百大，对不对？上百大呢，虽然没有办法上百大，也要有一个百大的样子，所以呢就要挖个康河这样子，然后有一些人在上面划船。就是比较情调，比较情调，然后呢可以坐船去上课，想想是不错了，但是真的做的时候呢，可能你五年五百亿，不要说5年500亿，可能5年5000亿都不见得做得出来，然后水从哪里来就很奇怪，所以有工具挖出来，有工具的水是很可怕的，那我也不想在一个臭水沟上面划船，那也多恶心，对，那这个大家拭目以待，或许大家的儿子去念的时候，那可能就已经有运河也不一定，好，那。是公法性质，就是废项，说不再作为道路使用，不再做道路使用。那或者一般使用的一般处分是什么？就是说，比方说像这个开放公共设施呢，来供民众来使用，或指定私有通路呢，来供公众来通行，来供公众通行。那所谓的一般使用，当然就会有个特别的使用，那这个部分我们讲到公务法还会再讲，我可以先跟大家说。那所谓的一般使用和特别使用，什么叫一般使用？像道路的话，通行就是一般使用，道路公这个公众去通行嘛，就是一般使用。那所谓的特殊使用呢？比方说有些人知道吗？就是喜欢在那边就是围起来之后那边办这个婚丧喜庆，这是特殊使用，因为那不是一个什么道路呢本身应该有的特性，一个使用的一个性质，所以呢，像封街办演唱会，这也是一个特别使用。那这边物的一般使用呢，它是一个一般处分，是一般处分。当然，那种特别使用，有时候可能就会是一个典型的行政处分的性质，因为一定有个申请人来跟我申请说，我们家办喜事，比方说某甲，我家办喜事，我给你申请，我要在这条道路上面，我要摆多久，所以呢，这会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行政处分。那如果是一般使用的部分呢，则会是一个所谓的一般处分。那一般处分跟特别处分、一般使用跟特别使用之间，有时候会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叫怎么讲，难以区辨的一些或边界案例，像比方说，大家如果去信义区的话，常常会看到有一些街头艺人嘛，对不对？那边扮成他是自由女神啊，或扮成什么，就在那边突然吓你一下，然后跟美女拍照啊，就是这样，然后有些捏面人的有没有，或者是摇铃铛的啊，唱唱歌的啊，那这种街头艺人呢，到底他在？在街上，但新计划区那个是有一些封闭空间的不一样。那如果在街上，比方说弹弹手风琴啊，然后唱唱歌啊，给你听啊，或者是扮成一个这个石雕啊，然后吓你一下啊，那这个到底是一个特殊使用或一般使用？那这个部分呢，就会有一些争议。在我国呢，把它当成是一个所谓的特别使用，特殊使用。所以呢，你会看到他们都有一些许可证，对不对？一些什么街头艺人的这个市政府发的许可，许可。那但是呢，就这个国外的一个这个立场来看，像以德国法立场来看，他就认为这是一个一般使用。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啊，道路本来就是沟通人的意见的，就是说除了沟通这个物理上的这个沟通之外，又有一个什么思想上的沟通的性质。很多事情可以在道路上面讨论，然后去连接，所以它不应该限于什么物理上的沟通。这种言论呢，其实也算是。这个道路的一般使用，所以在那边呢，所以我常常之前我在德国就看过一个例子，一个人呢他就穿了一个毛毛虫装嘛，就趴在地上，怎么样也不肯起来，爬来爬去，我是一条虫，我这人是不是一条虫？就这样，大家不要理我，看他。然后我在看着他，我也是觉得，就端详了半天之后呢，我也觉得有一些若有所悟了，我觉得哇，这人是很卑贱的，没错，是这样子。但是我自己这种言论，那就问他说，你有没有 allowance， 就是你需不需要一个许可，他跟我讲一句话说，虫是不需要许可的。我就摸鼻子，我说啊，好吧。然后他说，你这个需要一个 allowance， 就是那个许可哦，人家给我回答。还有就是震惊了一下，觉得哇，好有哲理哦。然后就回去了。所以在那个德国来讲，他其实是不需要许可。他说其实真的不需要许可，真的不需要许可。但台湾的话，你要这样子玩呢，恐怕是需要许可的。好，那这是。 一般使用或者是这个特别使用的一个区分啊。好，那开发讲义的十一页呢，我看一个这个刚刚已经讲过的问题，叫做交通标线的法律性质，在考试上面呢，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问题，好，蛮重要的一个问题。那里面呢，当然其实比较重要的是标线的部分，不过我们就综合来讲，帮大家整理一下。这种所谓的交通标志呢，我们知道大家应该考过驾照嘛，对不对？那时候考驾照的时候，我记得我就没什么念哦，去临时抱佛脚一下，差点笔试就没过，就80分过嘛，就是正好80哦，因为就是抱枕上错了半天，然后而且自己错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错的，反正不管，反正就是已经过了就好。那里面有分成什么警告标志啊，哦，禁止标志啊，和指示标志。那警告跟禁止呢，其实指示呢是比较这个简单的啦，像比方什么叫警告标志，我们要做一个三角形，然后跟你说呢，前有落石，对不对？好，那这是就是简单的一个警告标志，或者是呢，警告你说呢，前有这个儿童，哦，前有儿童，那这是警告标志。警告标志本身来讲，它比较没有什么，没有法律效果，好，没有法律效果。那另外一个是所谓的指示标志，好，比方说告诉你说，再往前开多久就会到你要的一个地点，好，这是警告标志。那警告标志跟这个这个指示标志这两个呢，其实都不会发生法律效果，所以呢，它的救济，我们它的性质来讲，都是什么观念通知而已，哦，就告诉你一定的讯息，哦，告诉你一定的讯息。它的救济呢来讲，它的一个重要性呢都比较低，哦，都比较低，哦，所以来这边稍微看一下，说，哎，如果你比方说你觉得这个地方很危险，你想要它设一个警告标志，你可以提起一个一般起步之诉，哦，来请求设置。那如果呢，因为设置的不当造成人员损害，可能会构成国家赔偿责任，哦，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哦，那也是我们的重点所在。我们重点会在什么？会在第十二页这边的禁止标志，哦，禁止标志。禁止标志呢，当然可以分成所谓的号志的部分，哦，号志的部分，哦，就是管制号志，就是什么叫号志呢？就是会亮的，哦，会亮的。那会亮的像红绿灯，红绿灯，哦，那红灯这个一闪就要停下来，哦，这是什么？哦，那这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一般处分的性质。像我这边有讲到，这就是一个对人的一般处分，哦，对人的一般处分。那另外，这个交通标线我们来看，那像红绿灯，有时候有些人就会有些疑问，哦，像这个大家知道，有些红绿灯呢，它会有一个按钮，对不对？你要过街之前先按一下，它就会呢变成绿灯，哦，但是永远都不会变，因为我试过了，哦，永远都不会变。哦，那这个东西，你按这个行为是什么？那有些人就说这是需申请的一个行政处分，按钮就是申请。好，不过呢，在学理上面其实并没有讨论那么细的，其实就是这就是一个行，就是一个对人一般处分。然后那个按的按钮就是这个行为，其实没有去做特别的评价。好，但是你要去说它是一个申请，好像也不能够完全是说错了，不能够完全说错，但是好像没有人这样去讲的啦。那这个是号志的部分，哦，号志的部分。那另外呢，交通标线是我们本件的一个重点，哦，交通标线。那交通标线呢，其实就是表示像红线，哦，红线，哦，禁止停车的红线。那它的性质是什么？我刚刚跟大家讲，它其实比较趋近于像人的部分呢，是一个这个一般性的，哦，不能够确定的事情的部分呢，只是会反复发生的一个抽象，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性质，哦，一般这个抽象的性质，这才是我们交通标线，哦，它的一个本质上应该有的样子。但是呢，为了让人民可以就近起见呢，其实有另外的说法，说呢，它是一个一般处分说，哦，一般处分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讲义的十二页最底下这边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和阿拉伯数字括号二这两个部分，其实呢就在讲这个问题。典型而言呢，其实交通标线它应该是一个行政命令，哦，应该是一个行政命令，应该是一个规范不特定多数人，而且呢在这个事物本质上面会反复发生的，哦，一个行政命令的性质。那但是呢，后来呢，我们就有些学者把它看成是一般处分，目前的实务见解呢，也把它看成是一个一般处分，其实也不会严的，这是为了让人民能够有救济的机会，好，哦，让人民有救济的机会。那当然，没有救济机会，其实并不是一件，并不是一个这个所谓的逻辑啊。我们说法律的这个生命的本来就不是逻辑，哦，是经验啊，哦。那这个部分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哦，很典型的例子。所以呢，当我们对于这种红色的，哦，这个交通标线这个红线呢有不服的时候，去救济，你就可以打行政诉讼。反之，如果你把它看成是一个行政命令呢，那就没有办法争讼，哦，没有办法争讼。但进一步的问题是说呢，到底这个一般处分它是一个对人的一般处分，是对物的一般处分？好，这时候呢就有另外有些争议了，哦，另外有些争议。那我们看一下讲义的第14页有一个最高行政法院98年裁字第622号的裁定，这个裁定呢非常重要，哦，请大家把它记起来，哦，这个 字号，可以记的话，因为也不难记，我就请大家把它记一下。这个是近年来呢，算是谈到交通标线里面谈的非常仔细的一个裁定，最高法院的最高行政法院的一个见解。那这个见解呢，其实虽然说还是有些人之见，不过它还是有它的这个可参考的一些这个部分。我们看到一样，看到可以以字和底线的部分，说这个禁止停车的标线就是所谓的红线嘛，或禁止临时停车的标线呢，这个属于所谓的禁制标线。它的用途用意在于说呢，对于用路人的一个行止有所规制，可以动用路人的一定的不作为的行为的义务，为具有规制性的标线。那禁制标线的规范客体，虽然说是一个特定的公务，这个道路，但其并未对道路的性质设定或变更，仍是以人的行为为直接的规范对象，亦与行政程序法第92条第二项后段所称的物的一般使用，直接以公务呢作为利用对象，非可等同论之。再者呢，九十二条第二项前段的一般处分，仍然必须要针对具体事件为规范，那仅在规范对象从宽认定。所以呢，在此禁制标线的一个划设，虽然并不是针对特定人，但是是以该标线效力所及的一个所谓的行经该路段的用路人呢为规范对象，可以说是一般性的特征呢，可得确定，并系针对呢各该用路事实所谓的规范，从而呢可将之认定为一种对人的一般处分。所以目前实务上是把所谓的这个交通标线呢看成是一个一般处分，就对人的一般处分，对人的一般处分，这个裁定的非常重要。那学术上是认为，像陈明老师，你看他教科书呢，他就比较倾向于采取德国的建议，把它看成是一个这个对物的一般处分，对物的一般处分。那两者的观点呢，其实主要的一个差异就在于说呢，这个裁定认为，这个所谓的标线，它其实是什么？它其实是在规制什么？在规制人，在规制人，不是在规制物。但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是不是完全正确？其实是有值得去讨论的空间。我们知道呢，不管是对人的一般处分，或对物的一般处分，它最终的归结都是归结在谁身上？不是人，都是人。那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到的背向，这个周山路把它背向，你说对周山路这个路本身而言，它当然不痛不痒嘛。真正受到规范的是什么？是我们可能去用到周山路的，我们不能够再骑机车，不能够再开这个汽车经过那条周山路。重点在这边，重点在这里。那其实呢，这边我们看到了6月2号裁定，他就讲说呢，因为反正最后还是对人，所以他就把它看成是一个对人的一般处分。那他这个是一个观点没有错。那大家在记的时候呢，只要记得说呢，在实务上，我们能把它看成是一个对人的一般处分，因为裁定是认为呢，最终还是会回归到这个效果是回归到人的部分。那至于说呢，在学术上认为呢，这样的一个道路的使用的限制呢，应该是对物的一个什么？对物的一个使用的限制，对物的使用的限制，应该是对物的一般处分，对物的一般处分，这是这个学术和实务之间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异性，差异性。那对于这种标线的救济呢，我们先看，然后套字的部分我们等下次再说。我先看到讲一个13页，最底下这边有一个阿拉伯数字2，底下有括号1、括号2、括号，然后到14页括号3、括号4。我们把它稍微区分一下，为什么特别说区分呢？因为有些人会混淆。我们知道呢，当我们去路边违规停车的时候，停在这红线边，对不对？我们可能会被开一张罚单，被开一张罚单。那开一张罚单呢，是一个行政处分；红线呢，也是一个行政处分。所以你要救济的时候，这是两个不同的标的，两个不同的标的，怎么换句话说，如果呢，你是针对什么？针对这个罚单不符，你要去对这个罚单来提起行政诉讼。相反的，如果你对红线不服呢，你要去提起一个诉讼，请求撤销这个红线。是这两个是不同的，是不同的。你不能够说你对于罚单处分的不服的救济，就形同于对于红线的救济，这是不一样的。这个罚单是根据你违反这个红线的一般处分而来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讲一个14页这边的括号4，他说呢，对于主管机关基于标线所谓处分的这个救济，我们说呢，提起撤销诉讼，请求这个主管机关撤销这个裁罚处分，所以呢是针对处分的部分。至于说针对标线的部分呢，只是在括号1到括号3。比方说呢，我今天我希望要做成一个标线或维持一个标线，那这时候呢，我们要提起一个客与义务之诉，就是在请求做成标线的时候，你要请求行政机关呢给你一个行政处分，要提客与义务之诉。那反之呢，你请求被弃这个标线的话，你要提什么呢？一个撤销诉讼，请求呢撤销这个标线，请求铲除这个标线。所以 对于标线的救济跟对于呢基于这个标线所谓的行政处分的救济呢，我们不能够把他们两个等量齐观，不能够等量齐观。那你也不能够说呢，我今天对于罚单救济或者是呢，我今天去直接去针对这个标线我去做了一个撤销，那我罚单就当然可以撤销。的确啦，我获取了这样的效果，但是呢，你罚单可能提前确定，那之后你要再重新开始这个程序呢，会有一定的难度，会有一定的难度。所以这两个之间呢是不同的这个救济的标的，不同的救济的标的。那实务上曾经发生过一个很有趣的案例，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过，行政处分呢一定是要有这个行政机关自己做的才算的。那当然有些情况可以放宽成说，如果是内部单位做的，也会视为是这个机关所做的行政处分。那实务上有些里长，他很热心公益啦，他因为有里面跟他反映说呢，常常有人呢在他们家门口就是停了这违规停车啦，他觉得困扰。那里长呢就申请市政府呢帮他画红线，结果呢市政府呢一直都不来画，好吧？里长就跑来做到底，买一罐红漆啊，漆啊，往底画。画了之后呢，还是有人就是白目就还是一样违规停车，然后呢就请警察把他拖走。那警察一看，哎，红线对，拖走，然后就没了哈。那后来也知道说，哦，原来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无效的这个标线，好，无效的标线。那在这个案例里面，当然了，如果你去这个行政诉讼的时候，如果你针对罚单打，那你可以理由就是说呢，这个标线根本就不是一个有效的标线，这样是没有问题。不过在一般的状况底下，如果你真的想就是不想缴这笔罚款，想要这个罚款退回来给你，那这时候你还是得针对这个罚款的处分去提起救济，才是正办。那你真的要去铲这个标线的，事实上会没有，你就意义很大。那在实务上会不会有人真的去打这个官司呢？请求要做标线啊，请求要这个废弃标线用，其实有，像有一些这个商家呢，他可能这个标线对他而言是一个减分啊，因为有些大家如果去这个板桥，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民生路吧，民生路，然后呢，在等于说往新庄那个方向，就有些槟榔摊，没有，槟榔摊因为都是穿得很辣这样子啊，所以呢那时候我就这个常经过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些那个这个很多人都在那边会被踩啊什么的，因为看太入迷了，就倒了这样子，那。像他们那个前面就是一条红线所以叫做红线，所以人家买的时候其实很难买很难买，所以有些人他就违规停车去买。那像这些商家呢，他可能就会不喜欢他前面这个红线，因为对他而言，这个红线可能是这个妨碍他做生意。当然，反之有些人这个红线可能对他而言是一个好事比方说刚刚我们讲的，有些人常会在自己家门口违规停车，所以呢，他就希望说借由这个红线来遏阻。所以实务上呢，你说要求红线和要求做成红线，要求呢这个废弃这个红线的这个数呢都有。我们可以看到奖励的174页第22条第22条有一个实务这个实际上曾经发生过的案例那这个看一下，他说某地方政府呢将某路段这个画上禁止停车的红线，那沿线呢有某甲所经营的一个超商的真便宜超商，因为许多平常开车上门的顾客停车不便，不在上门的缘故导致这个生意呢掉了30%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那某甲认为呢，地方政府在决定画成这个红线之前呢，并没有让沿线的居民呢有表示意见的机会，所以呢就将所画的红线以违反这个违法侵害财产权为由提起诉愿，请求呢涂销红线。试问某甲的这个诉愿呢是不是是法，其主张呢是否有理由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所以呢这边他讲问他说这个某甲的诉愿是否是法，其实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开始所讲的问题，就是如何利益救济的问题，他只是换了一个模式来问而已换了一个模式来问。你要回答某甲的诉愿是否是法，其实呢前面的一个我们说前面的一个这个基础是什么，就是必须这一个红线是行政处分，如果它不是行政处分的话，你根本就无从提诉愿，因为我们知道呢诉愿永远是跟着行政处分没有行政处分就一定没有诉愿。所以他这边问你说的某甲的诉愿是否是法，他其实在问某甲他的一个如何救济，他目前提出的这个救济呢是不是有理由。那当然他的一个重点还是会在于说呢红线本身的性质，那我们说红线呢这部分你就可以去分别去论述就是这样详细的部分我们下次再说。那论述的部分当然主要会集中在哪？会集中在说红线呢，它有这个行政命令说，对不对？有一般处分说，一般处分说有没有分成对人的一般处分说和对物的一般处分说？那实物采哪个见解？然后学术采哪个见解？总之呢，都是采一般处分说的见解。所以呢，这个诉愿基本上一定会有理由，会有理由。那这个是我们在有关于这个像讲到红线这个例子。我们会讲到。那另外像我们对于这个 耗资的救济，对于耗资的救济其实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下次会再讲更详细。比方说呢，我们去看到红灯闪，红灯一个红灯最多有多久？台湾最长的红灯大概300秒，5分钟嘛，我等会生气，会生气。那这五分钟红灯呢，其实你对那个红灯不服，看你闯红灯之后，他给你一张罚单不服，其实两回事情。你对于什么？你对，比方说你要针对罚单不服，那就占就是提这个行政申诉没有问题。但如果你要对那个红灯不服的话，你当然理论上也可以诉愿提行政诉讼。但是呢，我很难期待说五分钟就完成诉愿，对不对？因为通常呢，你要提诉愿的时候，他那个红灯已经灭掉，已经灭掉。所以在线上来讲，我们顶多只能确认这个红灯是违法，我们无从撤销。那这个部分呢，详细的一个情形，我们到下次上课来进一步说明。这样，我们把暴力法时间还给大家，今天上到这里。